春姑娘，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 夏九霄看了看，拿五斤的拐杖敲敲这，碰碰那，杵杵地，你看什么事儿没有，这才放了心。海川，各位都别动啊，看我一个人的。我看这蒙丹兰普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大伙听神站住，拉家伙瞪眼睛在这看着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。夏九霄是小心翼翼，一步一步往前蹭，蹭到的供桌前面来了，又把上面的香炉香碗都检查检查，没事儿，把他们挪到旁边去，迈步上了桌子，一探身呢就够着这个蒙丹兰普了。老头还多个心眼儿，没敢拿手，拿着拐杖挑，万一有埋伏什么的呢，身形往前一探，拿着拐棍一勾，家坏了，坏了。你看夏九霄是专家，也不能说他包罗万象什么都懂，就是制造这种消息埋伏的人毒辣呀，不按着原来的原理制造，那反着劲儿来的，这种东西叫绝户计，古人迷信，摆这种绝户计的人本身就绝户，就缺德冒烟儿。他刚一挑，碰到那蒙丹兰普上头，那消息埋伏马上就犯。夏九霄正好一只手扶着桌子，身子探着用拐棍勾，这桌子突然一转个，咔吧，从上头两边弩箭齐发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全都对准了夏九霄。可叹 妙手镇西洋，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被乱箭射死。说佟林他们怎么不救？神仙也救不了，不容你缓劲儿。大伙儿眼睁睁地看着，哎呀，老剑客，哎呀！你说时迟那时快，人都完了，而且那箭头上全有毒，见血封喉啊，沾着血这毒气就扩散开了。就这么眨眼的功夫，下九霄老头变成黑色的了。燕氏婆婆沈三娘在后头一看，老头子完了，眼前一花呀，好悬没摔倒了，最后把牙关一咬，老头子你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来，但是这最后的事情我替你来办。跟谁他都没打招呼，这沈三娘就像疯了一样，一个箭步腾身而起，直扑蒙丹兰普，啪一只手抓住往佟林那边一扔，佟侠给你接着，佟林也接着蒙丹兰普了，消息也犯了。就那蒙丹兰普的下头是颗炸雷，那馅儿正好拴到蒙丹兰普上，沈三娘因为用力过猛把那馅儿给蹬折了，扔给佟林了，但是消息也犯了，这颗炸雷咚塌把沈三娘炸了个血肉横飞，连囫囵尸首都找不着。哎呦，这楼上硫磺焰焦的味儿能把人给呛死。佟林一跺脚，在想过去看看，王师武一把抓住佟林，开穿了。到了现在，顾不了许多，快走。佟林觉着对不起夏九霄和沈三娘，咱们要走也得把尸首带走。你想那战场上能做的到？说我心可好了，这人太狠了，把我扔下不管了，管得过来吗？王师傅拉着佟林，大伙赶紧往下撤。等顺着原路出了鬼见愁，刚到鱼骨寺，就听着山洞咚哒哒嘟嘟嘟哒，连珠炮响，全是炸雷，一颗挨着一颗的，整个把山洞炸塌。这玩意儿多绝乎！当初这设计的这人就这么想的：你真把蒙丹弄到手，你也出不去，干脆就同归于尽，活活把你炸死。要没有夏九霄，要没有王师古等人，这些专家，这蒙丹兰普没个往外拿呀。大伙儿退出多远见，抬头一看，烟雾弥漫，再找鬼见愁的洞口已然不存在，全都是大石块堆满了，顺着那石缝呼呼还往外冒黄烟。佟林眼泪掉下来，老剑客，对不起你们夫妻，你们只好在此长眠。一旦破了剑山蓬莱岛，我们一定把石头扒开，把你们的尸首寻找出来，双双安葬。 大伙的心呢都挺不是滋味儿，看着人家想到自己了。你说吃这碗饭的，就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随时随地要做牺牲的准备，大伙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关斗、关老剑客赶紧提醒统领：“海川，你看看那蒙丹兰普是真是假？”统领想是，把眼泪擦擦，啪啪啪随便翻了几篇，一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又让英雄德禄、王十五大家见证一下，一看是真的，头前是誓言，第二篇开始开排人名，英王富昌在头一个，大帅谭天第二个，军师彦普第三个，杜清风、诸葛宏图、野飞龙、燕雷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排的是密密麻麻。最后众人歃血为盟，摁的那个血手印，签的那个字全都有，这玩意儿可要了命了。落到官府手里头，按名单抓人，那上的生年日月、家乡住处开列的非常清楚，一个也跑不了。统领是如获至宝，赶紧把包袱皮拿来，把蒙丹兰普包好了，结结实实系到腰上。大伙负责保护统领，一保护生命的安全，二要保护蒙丹兰普，这不是来之不易啊，如何安全送回公馆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统领把手一扬，咱这一路算完成任务了，顺着原路大伙往回跑。哎呀，这回事儿办完了，统领这心呢刷呀提到嗓子眼儿。那位说你说错了吧，应当说心放下了，完成任务不得轻松吗？不，统领突然想到张方那一路了，压着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倪小鬼、陆恒，能不能安全脱险离开剑山回公馆，不知道。那阵顾不过来，现在想起来了。哎呀，统领心里盘算，如果说他们平安无事，现在已经渡过大江了，已经到了建州管辖地区，换句话说也就是平安无事了。如果遇上事儿，那就两说着，快到江边一问便知。结果通林呢还真就猜对了，真出事儿。说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怎么出的事儿呢？病太岁张方带着金莲花、凤旗、穿云、白玉虎、刘俊、司马良、夏九龄、杨小香、杨小翠、左卫花刀、红玉儿，压着仨人赶奔大江的江边。还没等到江边呢，妈遇上巡逻的了。巡逻的是谁呀？正是大清国的叛徒，剑山派去的内奸，那个朴八海，朴八爷。朴八海身后还跟着一个干巴老头，正是昆仑剑客拔德高。这把德高您还记得住吗？前套通林传，咱们说九月九重阳会的时候，铁面伽蓝佛祭元，紫面伽蓝佛祭慈，召开英雄大会，从福建请了一位高手，就是这位把德高。 昆仑剑客。现在拔德高也到了剑山入伙，由于他刚来，英王对他的情况不甚了解，没加封显要的官职，让他作为临时的巡山总寨主，他心里还不太痛快。拔德高心说，要只这样我不来，这不是大材小用吗？我小名是剑客，到你这儿来入伙，就给我个巡山的寨主，听起来挺好听，实质是干什么的？抽要饭的，巡逻放哨，也就是巡逻放哨的总头头而已，兵头将尾。后来拔德高又一想，也难怪，英王不了解我，不知道我这两下子。这样吧，等有了机会，我显露显露，露两手让英王看看，他就知道我拔德高是何许人也。到了那时候，何愁不受重用啊？他有这么个心呢，所以他到了剑山之后非常认真负责。你看现在天王殿打的乱七八糟，跟他好像毫无关系。他带着朴八海还有十几个弟兄正沿着绵江往这巡逻呢。朴八海一边走还一边说，老将哥注点意啊，这两天咱们剑山太不安全了，同林一伙经常出入，可千万多加谨慎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说的，同林不来是他的便宜，同林来了死路一条，别人我不认得，他我还不认得呢。在九月九重阳会上我们多次打交道，走走走走。抬头一看，顺着山坡羊肠小道来了七八个人，搬的什么玩意儿，是好像三个大行李卷儿，绝不是剑山的人。剑山的人走不到这，也不至于鬼鬼祟祟。朴八海把掌中大铁棍一晃，窜过来把去路拦住了。站住！禀太岁张方鼎，我的妈呀！一哆嗦，后边小弟兄一阵紧张，啪叽啪叽啪叽，把仨大行李全扔地上。这会儿拔德高揉揉眼睛一看，哎呀，这小个我瞅着眼熟啊！想起来了，坏小子张方。大闹铁扇寺就属他折腾的欢，哎呦，在这又遇上了。拔德高想到这，乐呵呵过来了。哎，久违了，是禀太岁张方少侠客吗？是打遍天下无对手、空前绝后第一人的那个丑鬼吗？这话是张方说的，拔德高之所以这么说是讽刺的。张方一听，谁对我这么熟悉？一看呢，哟，想起来了，拔德高认得，拔老剑客。张方心里一阵紧张，心说，妈的，真他妈倒霉啊，要不是遇上他，再往前走不了二里地就到了江边了，那儿有我们的船，上了船就平安无事，这多倒霉。可是面对强敌怕也无用了，张方让众人在后头等着，拎着大锥子他过来了。哎呀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你是拔德高拔老剑客吧？不错，正是老朽。哎呀， 我提个醒，您还记得不？那会儿我曾经得了个东西，嗯，这东西是一种电光球，又名叫七星九瓣混元胆。我想把大雄宝殿给炸塌了，包括你在内，把你们全炸死。可惜我一着急，把那玩意儿蹲的丢了，也不知落到谁手里头了，所以你才捡条性命。哎呦，事隔多日，今儿咱在这儿又见着了，哎，你挺好啊。张芳，你少跟我耍贫嘴，甭套近乎。我请问你，你们干什么来了？ 嗨，这不小秃头顶上的狮子明摆的吗？ 探剑山来端你们王八窝。好小子，请。敢做敢当。那三个行李里头包的什么？ 嘿，端王八窝不得掏王八吗？俩大王八一个小王八都在里头卷卷着呢。 哎呦，朴八海和八德高这才注意看看，不是普通的行李，两个尺寸非常长，一个短点，是人形。他们这一说话呀，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倪小鬼、陆恒在里边听见了，他有没中迷魂药？张明志就喊上了，也顾不得武圣人的身份了，外面是哪位，快来救我，我是张明志，我是赵明真，我是倪小鬼陆恒啊，我们叫他抓住，快来救我们。刚喊到这，金莲花凤起气急了，照着他们就踢了一顿。特在的叫你掌握，叫你掌握，踢他可踢他，捶吧一顿，再咋呼抱块石头把你们狗头砸碎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，不敢咋呼了。 你别敢不咋呼呀， 让朴八海和瓦德高听得清清楚楚的。 能啊， 张明志、赵明真那是武林的二位圣人呢，倪小鬼陆老剑客那是什么高人呢？怎么能让张芳给捆上呢？这事儿真叫人纳闷。但他们又不能说瞎话，不管怎么的，得接下来看看究竟是谁。八德高想的是让朴八海在旁边给关闭料阵，封锁两边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八德高过来了，哎，张芳，你小子狗掀帘子全仗着嘴，你我太了解了，真能耐一点都没有。张芳还叫我费事吗？哎，看你后边全都是年轻的人，胎毛未退，乳唇都没干，有什么能耐？大概有人跟你们来的吧，你们走散了，就剩下你们这一帮饭桶。我张芳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不听我板子高良言相劝，你看是什么？在腰里头一伸手，把绝命双钩拽出来，往手上一套。那个说什么叫绝命双钩，跟那飞抓头差不多，手套型的，往手上一套，十把钢钩，钩尖上都有毒啊，抓上就完。张芳啊，我这一下要把你勾住，我管教你性命难